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翻到嚟澳门街，嗱我自己咧就做咗咁耐澳门街主持，我真系未试过呢个配搭嘅。咁同我往常棍对棍啊对得多啦，今次咧就同阿睡眠心咧，终于有机会单对单碰头啦， 单对单直抽， 系啦，直抽啦，系啦，两条麻甩佬喺度。咁啊，我哋今集讲啲咩咧？咁啊，全城热话咗好耐，讲到而家，即系我觉得，即系虽然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啦，亚洲判咗死刑啦，但系作为一个资深嘅电视精，即系由细食电视捞饭食到大嘅吓、啊、澳门人，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多人都好中意睇亚视啲节目嘅。咁啊，阿森哥应该都睇唔少啦，系嘛？ 系冇错。开头讲咗呢句说话先，亚视唔系净系得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嘅，有好多好正嘅嘢。 系啦， 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啲人觉得亚视净系拍过一套剧嘅啫，除咗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就系误报阿某人嘅死讯，系嚟嚟去讲嚟讲去讲嗰两件嘢。 系啦，同埋误报咧，王维基咧就买起佢咁样 屈阿王维基买起佢啫。 系啦，系呢个系后话啦吓。其实咧，我哋最想讲嘅就系亚视不嬲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节目系非常之咁正嘅，甚至乎系唔睇开电视嘅人咧，嗰阵时候咧都会日日追啊，睇得好鬼死开心，甚至乎系带动全个亚洲嘅潮流都会有嘅，真系亚洲电视嚟嘅以前。咁啊，我哋咧就今集主要都系回顾翻亚洲电视嗰啲嘢啊， 是精彩 N 十年啦，系咪？ 系啦系啦，其实就60年代开始， 五六十年代嗰啲我哋 skip 咗佢啦。 系啊，即系叫做大家都识得，就已经睇过嗰啲比较共鸣嗰啲，咁我哋都提下啦。 咁我哋由70-80年代开始起啦。 系啦系啦， 太旧嗰啲因为我都冇睇过， 系啦，即系大家 家贫，电视机呢样嘢唔系个个有嘅，又要讲一句，以前屋企有部黑白电视好威噶啦，你知唔知啊？ 即系嗰啲有嗰啲咩用完纸粒嗰啲电视机啊？ 拧下拧下嘅，真系细细个十寸左右噶咋，嗰啲成个木箱咁嘅嘢，胶箱嗰啲已经好新噶啦。 同埋以前嗰阵时候咧，可能有啲地方嘅落后地区嗰啲电缆唔稳定咧，要有啲增镬机咧先可以睇到电视。 以前系有白一嘅。以前是用百一，跟住加只牛变220， 系啦系啦， 或者220转翻做百一，好神奇嘅以前。 系啦，即系以前嗰个电器嘅年代咧，你而家啲揸住 smartphone 嘅90后、00后系唔会明白， 想象唔到点解个电视隔篱自己要搏个牛喺度变压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嚟紧 你有冇经历过嗰个年代啊？ 咁其实我知道嗰啲咩，你有见过呢嚿咁嘅机械， 但系就唔关你事。 唔关我事，但系嗰嚿机器真系好鬼正，我觉得吓。咁呢啲题外话啦，呢啲另外开集讲啦吓。增镬机啊，火牛嘅演变史啊，另外开集讲啦。 关天线啊，最紧要讲啦。 系啊，即系唔知点样 样，大结局死啦，突然间条天线吹歪咗。 我听啲老人家讲咧， 真系有噶。 以前系啲凉茶铺咧系有电视，跟住咧啲街坊邻里坐喺度睇啊。 我话你知，以前路环。即是而家市中心嗰花园仔，即是屈原记对面嘅花园仔，系有两部电视机喺度俾人睇噶，夜晚 即系公用咁样睇。 公用可能一台系无线，一台系亚视啦，我唔知。 咁收视率咪好平均。 总之啱啱一左一右嘅，系打过对面嘅，我记得。我有睇过噶。 哇！真系呢个真系唔讲唔知道，即系会系成个路环得两部电视机咧？ 唔会嘅，不过以前都话电视机仲系一个 奢侈品。 好奢侈嘅嘢啦。另外讲开奢侈品，少少题外话，有冇时间啊？ 有啊，随便 讲。一分钟啦。嗱，一个好搞笑嘅嘢嘅。而家咧，原来咧，你买一部电话。买7000-8000元买部电话咧，啲人会觉得好平常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买部 iPhone 成皮嘢 系 嘛？ 系啊系啊。 跟住你5000-6000元话换部电视机会被人闹嘅。 哇！作死你啊！买部咁贵，点解反胃啊？ 是啊，跟住嗱，咁唔买五六千蚊买部大陆嗰啲啦，三千零蚊得唔得啊？你买嚟做乜啫？系嘛？电视呢样嘢你睇嘅咩？ 冇人睇噶啦，买翻嚟摆嘅啫嘛，饰物啫嘛，即系觉得屋企应该有部电视喺个厅度啦， 已经系 习俗上， 即是等于电话一样系嘛？其实以屋企嗰啲座台电话，可能第二时要去嗰啲， 唔好讲咁多啊！即系你唔系 office 嘅话咧，你摆部电脑喺屋企有少少把鬼噶啦，一开始啲人都连电脑，即系座台电脑，无论系 PC 定 Mac 机咧，都费事摆一部喺度，个个喺度笃手机 notebook 咯，或者 iPad 咯 ，notebook 顶晒笼噶啦，已经 啊，唔系我都一个坚持要摆一座机喺度嘅， 即好似嗰啲风水阵咁样，或者即系屋企要有个神位咁，差唔多咯吓。咁 唔系可能我嗰代人咧，因为好鬼衰嘅，又拉远少少。你 notebook 嗰啲咧就唔长命嘛，都一部机顶晒笼用两年。 睇下边啲啦吓， 咁样佢嗰啲有乜唔妥掹出嚟换件件就得啦。 咁啊系 ，notebook 坏亲嘅，要你整佢三两千蚊，不如买个部咁咯。 好啦，我哋入正题啦。 系我哋系啦，阿士，哎呀，讲起阿士咧，就 真 系 又爱又恨啦，对佢 系啦，爱咧就系、是、有时候佢有啲骑呢节目咧，真系好鬼好睇嘅。以前恨咧就系、是、你做咩执笠啫，真系即系佢临执笠嗰阵时候， 佢唔想执笠噶，佢系被执笠嘅就系而家，因为执佢俾人宣布执笠，我觉得佢系唔知嘅。 佢由头到尾都觉得自己系免死金牌噶嘛， 系佢成日都系觉得系冇事噶嘛， 系啦。咁啊，节目一开头咧，阿森哥都讲过啦，话一讲起亚视最经典，个个都净系觉得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因为呢喺呢一套剧咧系个个最深刻印象啦，同埋你知嚟家啲网络年代，可能啲小朋友多，即系八九十合咧，佢真系会睇过呢个剧。但系我想讲，其实佢最经典、最叻、能够打得低无线咧，反而就系七十年代。嗰一阵 天蚕变啦，嗰、那个 鳄鱼类啦，大地恩情啦， 大地恩情劲啦， 系啦， 直情劲啦， 系搞到无线首次腰斩重头剧嘅， 唔系啦，大地恩情劲就劲在你唔明，真系唔明点解会拍一个耕田嘅节目咯， 吓 佢个编剧写得出，仲要阿老细够胆拍， 咪阿老萧咯，嗰个编剧咪 老萧唔系一个问题，你写得出，其实嗰啲乡土剧而家就好流行嘅，但系嗰个时候个个都系走烂落嚟，个个都乡土噶啦，真系 sell 个乡土情怀嘅啫， 系咯，可能嗰阵时候嗰啲香港人啊，挂即系谂翻起乡下有少少共鸣，因为我未睇， 嗱又系嗰句，佢嗰个时候又讲大地主阿容老爷点样剥削佢哋系嘛，阿孙秀彩点样唔识字啊，扮识字嗰啲系嘛， 嗱讲起大地恩情咧，其实有个 point 咧就同澳门有关系，因为佢好多取景咧喺澳门嘅。 那个叫做《金山梦》嘅前半段，好似有喺益隆嗰度拍嘅。 同埋望德堂嗰度有啲旧楼咧，佢都攞嗰啲我嚟。 我最记得嗰幕就系阿神婆喺度乜嘢，因为我拜偶像唔好啦，折堕咯，跟住阿修女就收留咗佢啦，真系。可圈可點嘅呢個情節， 係啦，咁啊嗰陣時嗰、那個年代咧，啲人咧就係、是、睇電視又唔使錢啦，跟住晚晚都追個古仔啦，又有連續性啦，跟住又夠長啊嘛。 唔係佢嗰個古仔應該爛咗尾嘅， 爛咗尾又冇睇。 因為其實大地恩情分三部啊嘛，大地恩情，古刀驚雷同金山夢係三輯嘅。金山夢之後其實應該可以再拍落去，但係冇啦。 因為已經後繼無力啦。 或者 烂烂地尾啦， 或者已经唔知讲乜好啦，因为已经讲到革命成功啦，讲到去金山打工，讲到咁远啦，翻唔到转头啦，系嘛？ 啊，讲大咗啦，可能系嗱咁样样啦。其实嗰个年代咧，嗰啲电视剧咧，啲节奏啦就冇嚟而家嗰啲咁快嘅，系拖得比较慢少少啊， 慢少少， 同埋咧可能系老人即系老少咸宜啊，嗰个年代啲电视剧系。 比较老少咸宜，另外其实呢睇亚视啲劇呢，嗰个年代啲劇有个好处嘅，因为佢係一路拍一路寫㗎嘛， 是啊， 就唔同无忌嗰啲咁有个古仔做晒出嚟㗎嘛，咁样有乜冬瓜豆腐嘅时候，好似天蚕变咁样呢，睇到中间你都真係唔知佢想点㗎啦， 係啦係啦 係啦，无啦啦 话主角唔见咗嘅时候，咁咪唔拍主角咯，搵个人笠住个面具咯，跟住再无啦啦主角都系搵唔到笠住个面具太耐唔得，咪讲其他人咯。 同埋咧，我自己有少少偏见，我觉得咧网络年代嚟之前，老番年代嚟之前咧，啲人咧就冇咁嘴刁嘅，系啦，即系你狗屎垃圾拍出嚟咧，叫有起承转合啊，有靓仔。 就唔系起承转合系有嘅， 有啲剧情性啊， 不过 阿士 嗰啲咧就创新好多嘅，好多嘢，即是之前同你有咪后讲咗噶啦，其实胜者为王到而家都好经典。 系啦，咁啊除咗70年代去80年代嗰个浸之外咧，其实喺90年代 其实嗰阵系最辉煌噶。 佢系大概系90年代至即系千禧年之前之后啦，系为咗打无线换咗新老细咧，佢系特登叫咗好多啲无线嘅资深艺员，因为抌好多钱拍过唔同种类嘅剧去试嘅。我记得系有几轮嘅。咁譬如你。你话嗰个胜者为王嗰啲赌嘅电视剧咧，就系得亚洲先至拍得掂嘅啫，唔知点解。 无线都有拍过赌片嘅，但系 拍咗都唔知系边套嘅。 拍咗唔系啊，千王之王嗰啲咯。但系问题系你嗱，话佢经典嘅原因就系你而家翻伟大祖国旅行，有阵时唔好话夜晚啊，晏昼有阵时打开个电视都系播紧胜者为王嘅。 系咯系咯系咯， 唔系深夜时段，我晏昼即使都喺午间时段啦，即系摄下啦。那些竟然都仲有人播紧噶喎， 系啦系啦，但系唔知点解拍得好好睇喎，成副飞 pair 牌咧，飞上天，跟住斗快攞只烟落嚟， 斗快攞只烟，唔系跟住成日讲究竟有赌圣阿红爷先，定还是有胜者为王阿烈万龙先咧？ 系啦系咯，同埋记得秦沛咧讲 啊嘛， 讲嘢咧要攞个麦咧怼住个喉咙噶嘛，好似话系嘛， 嗰个系赌圣 吓 啊。胜者为王啊，猎 佢系后屘系有 crossover 噶， 啊有冇 crossover 就唔系好记得，但系佢啱啱出嗰时候系好经典嘅，因为经典在系乜咧？应该就系嗰个时候亚视发明无限碌就系由嗰个时候开始，我冇记错。 点样无限碌咧？ 就系、是、嗰个时候佢冇唔系无限碌，嗰个时候叫有限碌，就系星期一到五播一次，每次播一集，每日都净系好似八点半定九点半播嘅啫。播完之后星期六一铺过播晒五集， 系啊， 一铺过赚死你。 系啦，咁因为嗰个年代冇网上重温噶嘛，有啲人唔得闲睇啦，就一次过煲晒佢啊，方便你哋煲剧啦， 方便你哋煲剧。嗰个时候真系。其实好正嘅，佢嗰个时候咁样碌法反而好啲咯。 嗯，佢有好多噶，除咗话嗰扎赌片之外咧，佢仲会有武侠片啊，亦都系有啲时装片啊。佢可能系会抄一啲港产片嘅题材，然之后咧拉长去做电视剧。 佢有拍过《杜月笙》嘅，都系阿陈廷威拍嘅，我记得 系阿陈廷威做， 好似都系拍两集嘅，嗰集。其实都 OK 嘅，但系唔知点解冇乜人讲。嗰个拍阿杜月笙嗰套嘢， 系啊系啊系啊。 然之后仲有嗰个乜嘢啦？叫做 佢好多嗰啲武侠片噶，咩《远花洗剑录》啊，《 远花洗剑录》系七十年代 啊，嗰啲系嘛？ 个拍噶嘛？ 系嘛？ 啊， 武侠片好多噶，佢哋。即系你唔好话净系七十年代嗰啲天蚕变， 其实梁小龙嗰啲咯，陈真咯，大侠霍元甲咯， 哇，讲起都系，原来宇宙最强咧系亚视嗰度， 跟住其实要讲，其实宇宙最强唔系甄子丹嗰个乜嘢，而系精武门嘅甄子丹， 系精武门甄子丹，点解咁讲咧？ 点解精武门嘅甄子丹？因为精武门嘅甄子丹搭埋阿万绮雯落去啊嘛， 哦， 有万绮雯嘅长脚，再加埋宇宙最强嘅甄子丹，系咪？吸引好多咧， 系咯，嗰阵时候佢哋直头结过婚噶嘛，拍完拖之后系啊，跟住又好快就离婚啊嘛，完全系娱乐版登晒出嚟噶嘛，大家都可以揾维基揾到噶呢、這个历史。 我净系乜嘢啊？嗰个而家都间唔中上网睇翻阿甄子丹，真系以嗰个叫做九十年代嘅水准拍出嚟，真系超班噶。 嗯，系啊。 即使你而家好多即使唔係踩大陸嗰啲啦，好多神劇都拍得冇佢咁好睇喎。 老實講啊，嗰個年代咧，佢哋真係為咗套電視劇咧，可以去歐美啊、去日本啊、出外景，因為飛車啦、武打啦、吊威亞啦、真槍、 甄子丹踢館一個打 N 咁多個嗰集，其實電視版係拍得都唔錯嘅。 其实你到今时今日，你话无线咁高，即系赚咁多钱，已经独霸 市場，佢都唔會話花咁多 budget， 即係成隊 crew 去外地嗰度做外景，或者係飛車飛到咁多。 我可以咁答你 錢， 因為其實佢拍嗰個《精武門》嘅時候咧，如果以做生意嘅角度啊，佢根本上就係捧緊甄子丹噶啦。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使佢已經唔係話拍一個功夫電視劇，其實佢已經係有少少似嗰個電影咁拍噶啦。 哈哈哈，就係冇用菲林咁解啫。 係都係用菲林嘅，係嘛？嗰啲電視菲林啫，係咪應該係？ 嗱咁樣嘅，其實咧電視劇佢嗰個製式咧，一般嚟講 嘅格式唔同嘅， 係啦，完全係唔同嘅，但係有一段時間玩到最癲咧，無線咧係準許金國亮嗰條箍咧，直頭係用菲林，菲林咁再轉翻做電視嗰個模式，因為佢哋迷信咧，其實菲林用嗰啲色係最靚啊嘛，嗰個年代，咁即係最玩到最激，曾經係有玩唔玩過，但係當前原因就係嗰陣時候兩個台打仗打得好勁啦，咁先會花咁多錢，花咁多心機搞呢啲啦。咁其實去到九十年代咧，都唔會話咁重皮噶啦，都係用翻電視嗰啲模式。咁而家轉咗 digital， 其實都相對冇分㗎啦嚇。咁其實電視劇咧都仲有好多啦。咁殭屍我諗就大家都講咗好耐㗎啦。 殭屍一定要啦嚇，因為殭屍頭先夠唔夠時間講個 point 就係無線拍唔拍得出殭屍呢個問題啊嘛。 因為咧，所謂殭屍我和殭屍我約會呢套劇點解會出嚟呢？其實嗰陣時之前亞洲咧拍過兩套嗰啲唔知 殭屍道長 係啦， 同埋唔知殭屍乜鬼嘢，都係林正英嘅， 都係林正英嘅殭屍戲， 再加埋阮瓊丹子 係啦。咁啊，嗰陣時候咧，嗰啲道長嗰啲殭屍戲， 大頭六衣都唔係大頭嗰陣時無線喎， 好多噶，嗰啲咩 總之好多。 原來阿 Sir 係隻鬼啊，嗰啲即係 點解阿 Sir 嗰個羅海鵬正 係啦係啦，即係佢係有少少靈異 feel 嘅，又有少少搞笑，即係我咪話佢將啲港產片變奏做電視劇，有一輪好成功，好高收視就係咁解啦。但係點成功都好啦，你好似又唔夠《我和殭屍有約會》咁多人記得咯，嗰陣時啊。 因为其实条桥你而家睇翻都唔勾嘅， 系啊， 你而家睇翻而家新世代啲鬼片僵尸片咪就系佢嗰个 concept 咯，其实佢系领先咗人廿年噶啦。 嗱咁样样讲翻啦，就因为林正英嗰阵时候拍唔到剧啦，咁但系档期预咗出嚟题材又定咗位啦，咁咪叫啲编剧死掂佢度条桥咯。咁啱啱咧，佢另外咧有一套剧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佢系嗰个舞台剧， 舞台剧 嘅变电视剧就成功嘅，收视都 OK 嘅， 食住个名嘅差唔多。 系啊，一来食住个名，二来话哦，会唔会话两套戏 combine 埋一齐拍一套嘢可以吓顶得住呢个位嘅收视有翻？啲保證咧，就出咗個咁嘅， 唔係啊，因為嗰個時候佢好創新嘅殭屍片。首先乜都唔好講先，女道長仲要長腿，冇計噶啦，真係邊個夠膽啊？嗰個時候， 咁我亦都想講翻。其实如果是啲资深少少嘅动画迷咧，可能都会揾得出原因。系啦，佢究竟佢成个大朗啊啲设定咧， 大朗咧系 G.S. 美神， 系啦，成个 G.S. 美神咁样抄落嚟嘅。阿杜汶泽咧就系、是、抄嗰个男主角，咁啊佢嗰个叫做咩啊？系啦，咁啊万绮雯咧同佢嗰个驱魔嗰位女法师咧系一模一样嘅，成个设定又系成日着长腿啊，好贪钱啊，真系碌棍揈嚟揈去啊。 跟住啊，放天佑嗰啲咧就冇嘢讲啦，佢嗰个叫做乜嘢咧？总之加加埋埋炒埋一碟就是炒出嚟好食。 系啦，同埋咧有啲人有啲叻嘅做考据咧，佢揾到咧六七套动画唔同嘅桥咧，就砌落去第一二辑嗰度嘅，直头系 系好多嘅。佢嗰、那个佢第一辑个剧本都算严谨嘅，第一辑就因为其实你因果得嚟咧，佢讲啲嘢都未必唔啱嘅，就系话要灭世啊嘛，系咪大日如来当。当其实而家好多剧都系好多剧甚至电影都系 sell 紧呢条桥嘅，就系当你人类太腐败，即使太道德败坏嘅时候，就要灭世噶啦。 系啦， 神系会灭世嘅。 嗯， 但系好似后屘观音就唔灭世啊嘛。 吓 啊， 咁佢當然啦，加咗啲古文明啊、古傳說，其實佢應該之前資料搜就係做到足，跟住咧求其自助餐唔好理佢，堆曬上台成功咗。 嗯，同埋點講？我覺得佢玩到第二、第三輯咧，佢又會抄第啲嘅，即係譬如話會抄Eva 嗰啲咁樣嘅排版咧，即係啲中文字左飛右飛啊， 飛啊，跟住有啲精子嗰啲咁嘅佈局啊， 係啦，一流實嗌長頭髮啦，佢基本上嗱，其實咧抄咧隨便噏佢好多劇情咧，都可以揾得出抄喺邊度。問題係哇，你抄埋成扎自助餐堆起埋嚟，又好食嘅喎，結構又 OK， 呢下先難喎，真係。 因為有楊公瑜同埋萬爾文啊嘛， 嚇靚女嘅先啦， 靚女楊公瑜，長腿有萬爾文， 係啊， 咁都唔單止咁樣，竟然可以拍到阿方天佑先生、尹天照，竟然可以咁型嘅。 同埋老實講啊，我覺得 仲有陳鬼怪先生啊。 我覺得咧，其實男女主角嗰幾個動出嚟咧，係冇咩演技，即係相對嘅演技咧，係同嗰啲紅咗專業嘅演員嚟講咧，其實係麻麻地嘅，我覺得係。但係嗰啲美子咧係做得幾好，個設定啊、對白係做得好好嘅。 對白，另外其實歌手個古仔就真係好創新、好超前。而家睇翻其實都唔勾嘅。 系啊， 系啲特技勾咯， 啲特技系勾，但系有啲 concept 咧系好正，即系譬如话讲个将神冇嘢做，去图书馆睇书，佢睇一本书就系由第一版开始揭到最尾一版，大概五秒钟都唔使成本书睇晒。 嗰、个系抄西片嘅， 系啦，即系佢系好多桥抄，但系佢将 N 咁多条桥抄埋一齐之后咧，又好顺畅，呢下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我觉得。 抵佢掂嘅嗰剂嘢， 系啊，即系同埋啲咁低嘅 budget 咧，可以做到呢只咁样嘅美子咧，都相当之唔错嘅。好啦，咁我 直系够时间咯，我哋呢节系嘛？ 系啦，我正想讲呢样嘢。好啦，下一节我哋继续翻嚟回顾下亚视啲经典。到嚟第二節，咁啊，正當森哥好專心咁樣 擦緊鞋， 係啦，炒花擦鞋嘅時候咧，我哋繼續講翻， 俾你偷襲成功添。 其實係撳咗個掣，好費事刪咁解嘅， 唔緊要啦。 咁啊，基本上我哋都係飲飽食醉咁樣樣講嗰個錄節目嘅，其實都慣咗噶啦，係啦。咁啊，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嗰啲咁樣樣嘅精彩嘅回憶咁樣樣啦。啊，仲有添，有樣有覺得要講嘅，就係佢嗰首歌。 系啊，蒋家颖嘛， 系啊，哇，你劲喎，你讲得出歌手嘅名喎， 系因为嗰首歌嗰首系好听嘅，但系歌手净系出咗嗰首歌咁先阴功咯， 系啊，即系我唔觉得嗰、那个女歌星样衰嘅啊， 咁包包面嘅歌手系包包面， 系包包面嘅，其实而家兴添嘅，甚至乎佢都就系咁嘅 style。问题咧就系、是、永远都系红嗰首歌红到个人，仲要系第二辑嘅歌， 话佢系同嗰个唱片公司反咗面嘛。 唉，咁就真係陰功啦，就係留咗呢首歌千古傳頌之後呢， 千古傳頌啦，但係到而家你去卡拉 OK 一樣有人唱㗎喎。 係啦，但係未必個個人都講得出個歌手個名喎，陰功。 係啊，但係真係蒋家莹，我諗冇乜邊個講得出。我嗰時特登買咗隻正版碟添啊。 嘩，咁癲呀。 係啊。因为嗰首老番唔系咁盛行嘛， 同埋我想 佢嗰只嘢又冇乜老番嘅价值， 同埋咧佢编导咧，我觉得真系有 point 嘅，佢系直头咧揾个日本人作曲同编曲嘅，应该系 咁啊，唔知呢、這个 你抄翻资料，我唔记得咗嗰个日本人系咩叫咩名啦，即系一定系日本籍嘅创作人搞嘅嗰首歌，所以你见到成个编曲啊个铺排咧，同嗰个时候兴嘅香港流行曲系好唔同。 嗰陣時而家就算只歌波翻出嚟唔勾嘅喎，都未勾 嘅 喎。 旋律係唔勾嘅，佢個歌嘅結構咧，佢即係所謂嘅叫做高潮部分啦嚇、啊，即係所謂副曲啦嚇，淨係出一次嘅啫，喺尾嗰度出完就完噶啦。大家可以聽翻去 YouTube 揾翻嚟聽，即係你好嘅時候，香港甚至乎而家都係啦， 無限錄噶嘛， 係啊，永遠都係一個 melody 分開兩次嚟。 我懷疑可能個妹妹仔唱唔到咁高音，只可以唱一彎係嘛？ 係啊， 可以無限錄嘅焗住。 係咯、啊，可能啦。總之個編曲咧係好鬼正啦、啊 啊、其實成套劇都好鬼正、啊、最鬼正有杜汶澤嘛。 係啊，即係你嗰陣時候冇人估到杜汶澤原來係咁有潛質，但係佢啊真係可以撐得起咧嗰套劇嘅喜劇感咯嗰陣時候。 啊，跟住啊。咁啊，僵尸讲住咁多先啦，仲有其他好。 我仲想讲谢君豪同任达华。 谢君豪同任达华，咁你一定要讲埋啊边个啦？嗰、那个地藏王系边个啊？死啦！ 唔好，唔记得咗咯。 地藏王， 我其实真系十年前睇嘅。 十年前唔止啦、啊，十几年。 十 Q 几年前。 十 Q 几年前，其实谢君豪同任达华就更系正啦。嗰、那个时候真系不惜工本啊，去法国拍系嘛？ 系啊，又去法國，去日本啊咁樣。因為謝君豪咧，佢嗰陣時候係《南海十三郎》嗰個舞台劇紅咗，再電影就爆紅。喺最紅嗰陣時候咧，請佢拍《殭屍第二集》嘅 係。嗱，其實你講得謝君豪咧，咁啊提少少咧，就係、是、咧。唯一數得出阿姐《韓君情》有拍過嘅劇就係嗰套係咪、oh. 做阿師啊，跟住我諗嚟諗去，阿韓君情除咗《世紀之戰》就係嗰個啦，好似未拍過第三套劇喎。 拍咗都唔知啦，我諗我就 唔知。 嚇，同埋咧嗰陣時候任達華都未到影帝級嘅，佢都係好攬咁樣，拍好多唔同嘅港產片，我記得係咪啊？ 任達華嗰時候係拍得爛嘅。嚇、啊！《聖者為王三》佢都有拍啦。 係啊，係啊，係啊。 啊！但係你話佢爛唔爛啊？唔知，因為其實佢你話佢叫做產量係高，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拍出嚟啲嘢又唔算太粗， 即係佢可能係個劇本粗、導演渣，但係咧佢都好可以喺自己崗位係撐得起， 唔係撐得起又係嗰句，即使你上海粗炒再粗都好，我都同你啃咗佢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 多油唔緊要照啃係嘛？多骨唔緊要都豬骨都同你啃。 系啦， 当你好认真咁去啃嚿猪骨嘅时候，咁就出嚟效果唔同噶。 系啦，咁啊僵尸讲太多啦，因为我都觉得亚洲电视咧唔止系僵尸嘅，甚至乎除咗电视剧之外咧，亚视系好多唔同嘅节目咧，都系好令人值得回味嘅。嗱，咁啊，除咗电视剧，我觉得另一个特别要讲咧，就系嗰啲综艺节目啦，真系好超前嘅曾经。 今日睇啲啲， 系啦，今日睇真啲，解剖外星人同你解足两个。星期 成个礼拜都未见过只外星人， 同埋好多人都明知条片是假的， 那个时候真定假真系冇人知嘅。 诶，而家我唔敢话佢假啦吓，算啦。 而家你话佢假咩？依然有人企出嚟话喂，唔系、啊，其实佢可能比真嘅片更加真添、啊。 系啊，佢直头揾晒专家话，哇，如果一个真系解剖生物嘅实验室系可能咁有人解晒噶嘛？嗰时候 系啊，但系嗱，嗰个时候两个方面嘅意见咩？话嗰只外星人嘅尸太过外星人，嗰条尸又太过硬。唔似人，跟住有另外俾啲人嚟出嚟反驳，外星人唔可以咁硬嘅咩？你见过外星人咩？系呢个第一，跟住第二嘅咧就系、是，系嘛？嗰、那个时候又话解嗰、那个实验室啲嘢好似好齐，又好似唔齐。但系你见过军部嘅实验室了咩？ 未啊， 系，所以到而家都仲有得拗嘅。 同埋最得意嘅就系我记得嗰阵时候解剖外星人咧，唔知佢只眼嗰度一攞攞钳一钳，佢有块薄膜， 系啊， 黐喺只眼度，即系你其他生物咧系唔会有呢构造嘅咯。但系唔知点解佢嗰阵时候解剖嗰条友咧，知道只眼系咁。 嗰个其实咧系我哋伟大祖国嗰啲人体模特出厂嘅。黐喺度，防拍花网嚟噶。 即系咧，大家买电器啊嗰阵时候咧，都有啲薄膜黐住嚿电器噶嘛。 你咁谂咧，就会好过啲噶啦。咁样我已经讲出咗，我认为嗰条片系咩嚟噶啦。 Made in China 反转嗰阵时候，可能有个牌咁标住喺度系嘛。 不过好经典嗰条片真系到而家都仲有人讲紧。 系啦，咁今日睇 ND 嗰阵时候咧，就系佢将一啲香港热门嘅时事啊，就将佢娱乐化、八卦化，即系。即是你正常那个年代的新闻不会那么 juicy 的嘛，即是那个时候的正常的新闻报道是永远有条四眼佬很整个通很平地讲整件政治新闻出来，那他不是的嘛，他 佢会一个师奶啲嘅角度，平民少少，庶民少少嘅。 唔好话庶民啊，真系好话唔好听，两间铺头咁样。因为争生意喺度嗌交都拍得一餐嘅，只可以话佢劲啦。 系啊， 知道澳门人、香港人同埋中国人中意睇啲乜？ 系啦， 就系睇呢啲咁无聊嘅嘢。 系啦，就将啲新闻咧就叫做娱乐化少少，娱乐 化同埋拉近咗距离。咦，原来讲紧我楼下街口嗰个士多系嘛？ 系喎，斗八卦咁啊！ 咦，跟住又咦唔系？又讲紧咦嗰个学校咪系我个女个乜嘢嗰度读紧嗰啲系嘛？ 嗯， 拉近咗好多距离噶。 系啦，所以嗰个时候咧，呢个咁嘅节目咧，逼到咧无线咧都要出个城市追击过嚟顶佢。呢一节真系好鬼出名。 反而大新闻佢就嗰度好少播咯。都是有啲花边，有啲花生味比较重啲嘅嘢，叫做 系啦，软性少少嘅。 其实就系咁样培养咗我哋呢班花生友出嚟。 系啦，搞到嚟而家啲花生价咧，即系高企上涨都冇跌过啦，廿年之后。系啦，咁啊，佢嗰个今日睇真啲就掀起热潮之外咧，佢另外仲有一啲可能会系外购嘅节目，即系百万富翁嗰种，全世界都好 hit 啦。佢就咧好有眼光，率先咧就买咗版权翻嚟做个香港版。 系啦， 即系呢啲咧，亦都系要无线咧逼住抄嘅吓。 唔系无线逼住抄，另外咧百万富翁咧有一样嘢咧。就应该冇乜人记得嘅 吓，系 周星驰系上过百万富翁嘅，攞咗100万走噶。 系咩？嗰时候请到周星驰啊，咁 请到周星驰噶， 咁难请都请到。 我记得系咯，我冇记错嘅话。 我记得咧，佢譬如话有套电影就嚟上，佢无啦啦请晒成组电影嗰啲男主角啊、导演啊咁几个上去挑战咁啊，有啲咁嘅情况咯。 嗰个即系慈善赛定乜？佢请咗周星驰噶，我冇记错。 哦，哇！咁周星驰都好劲喎，啲常识，因为佢出嗰啲题目咧好撩楞噶，我记得。 我一睇就知道佢有答案噶啦，俾佢焗攞嗰100万噶啦，系嘛？ 哇！咁衰，唔系因为咧嗱，我嗰啲有提示啊嗰啲我唔好理啦，因为嗰阵时候赢咗个比赛嗰条咩广告从业员咧，好明显系妹嚟噶嘛，最尾佢结局嗰阵时候嗱咁，但系。睇翻佢嗰啲咁嘅題目咧，佢係好闊嘅。正常嚟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正常嚟講咧，嗰、那個時候咧係出咗本天書，一本將啲題目 cap 翻曬出嚟賣俾你幾廿蚊噶嘛。你我話你知一個正常人咧，你答到三成咧，都已經好勁噶啦。 我當你呢條友真係好博學先算啦嚇。咁、但係其實係冇可能過到，點解咧？嗰、那個年代佢仲會有一啲咧動漫題目嘅，你仲要動漫得嚟咧好新添嘅。 動漫題唔緊要，地方題又有啦。 係啦， 跟住我記得啊，我記得有一條到而家都未識答，嘆息之橋究竟同係嘆息緊啲乜人咧？ 嗯， 嗰條好似係幾廿萬嘅題目嚟噶。 嘆息緊啲乜人啊？唔知 唔知啊，但係我好有印象，因為我睇睇下之後有嘢做，所以到而家都唔知道個答案。 哦，咁啊可以 Google 下試下啦，唔係問題。其实佢个层面好阔，你有时候一啲咁学术嘅题目咧，跟住同你问翻阿黄小虎嘅女朋友叫咩名，咁你嗰一种人就唔识答噶啦嘛，你明唔明白？ 正常啲嚟讲，我要答啊，黄小虎边一期个女朋友啊？ 咁佢可能总之有四个答案出嚟， 四个答案系嘛？万一四个都系咁， 四期唔到咁，你啊出题嗰条友有问题啦。 系咪黄小虎系得一个女朋友嘅啫？ 系啦，嗱咁啊，仲喂，仲有冇啲咩节目？咩开心主流派嗰啲有冇？ 开心主流派啦，开心主流派其实一定要讲啦，开心字典啦，曾志伟、林敏聪啦， 哇系啊，有 到而家 YouTube 呢片都仲有人碌紧， 嗯。即系佢系啲创意咧，好爆棚。嗰、那个叫咩？历史也疯狂咧，至到前两三年咧，无线都仲喺度 rock 紧，仲抄紧佢啲。 抄紧，但系啊，历史也疯狂上网搵唔到条片，得首歌啫。 系啊，点解咧？ 条片唔见咗咯。 哦， 唔止嗱，你如果话好爆好乜嘢嘅，亚洲先生咯。 啊，系啊， 当年爆到韭菜啦。 啊、好似王晶入主之后都有继续做，因为佢好嗰啲噶嘛。 好唔好就唔知啦，但系嗰个时候亚洲先生好爆啦，跟住宫雪花选阿姐又好爆啦， 系一把年纪啊，仲去选啊， 佢又请到你，唔好话人哋一把年纪，咁佢又真系有实力， 嗰个时候有嘅吓， 咁嗰个时候又系嗰句，佢出嚟单手都碾赢你一半嘅对手，冇办法，超班就系超班。 咁啊，除咗话所谓嘅综艺节目之外咧，仲有啲动画，我觉得佢都系拣得好有 taste， 好有眼光，无线咧都唔够胆入咁多嘅。喺亚洲咧就系、是、无厘头咧，可以紧贴日本咧。揀好多正嘢翻嚟播， 我覺得亞視嘅策略就係我唔拍，我淨係買。係 啦， 又係嗰句 慳錢， 唔係慳錢。喺日本播得，即使我都播得噶啦。 係啦， 封嘅時候男兒當入樽啦。 係啊，紅到爆嗰陣時候佢就買啦。 另外，其實應該你同我都有經歷過細個嘅時候最人生最大嘅掙扎，應該睇《蒙面超人》定還是睇《聖鬥士星矢》啦。 哦、啊， 竟然蒙 咁嗰陣時候《蒙面超人》半夜播嘅咧？ 係《蒙面超人》早半個鐘頭播。 哦， 但系死啦！究竟睇星矢定睇蒙面超人真系好挣扎噶、哦。 我唔挣扎嘅，因为嗰阵时候个录影机咧只可以录一个台咯。 冇错， 所以我录咗星矢， 造就咗录影机呢样嘢。唔系噶，就好挣扎。咁我应该录星矢定还是录蒙面超人咧？ 哦，我好好彩啦，唔系咁中意蒙面超人，所以我录咗星矢。 嗰、那个时候我都唔系咁中意蒙面超人，但系。过咗之后嗰一两年就发觉啊，蒙面超人原来歌奇嗰蒙面超人先系好嘢、 啊， 所以你而家见我哋啲超龄独男，有啲比我更加超龄嘅独男都系最推崇嗰个蒙面超人影月啊 ，Back 啊， 吓、啊、系高峰嚟噶嘛，系嘛， 系啊， 蒙面超人嘅历史， 唯一一个叫做可以一个主角捞足咁多集，仲要咁多个变身系嘛， 嗯， 以前而家呢新嘅都未变到咁多只。 同埋重点就係呢佢哋播嘅时间。我记得开头呢好似唔知凌晨十二点。 係啊。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三点四点好似冇。 有啊，去到凌晨四点㗎，嗰时候圣斗士星矢有试过推到刺 Q 线。 佢、啊、好似就嗰唔知乜嘢节目。 唔知就咩节目啦。 係就人哋嘅。咁星矢嗰啲又係嗰句啦，嗰时候唯一可以抗衡星矢嘅就係蒙面超人。 吓！ 但系唔知点解佢收视都系咁低， 因为阿视同 有啲怀疑嗰、那个究竟嗰、那个计收视个遥控究竟系掌握喺边个人嘅手度？因为其实讲出嚟好多剧佢系得噶，即使僵尸咁嗰个时候，好多人都真系睇僵尸唔睇无线噶。 系啊， 但系佢收视系过唔到佢头。 因为你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孤总咁嘅题材，到今日。都是没有电视台这样拍的嘛，在亚洲地区来讲。 不是没有这样拍，拍出来不是这样的样子。 拍不掂，它可以这么低成本拍到效果很难的、啊、其实。 拍到效果之余，你要猜得掂那嚿这样的东西，都说了，你无线拍，我刚才都问过你了，找哪个顶杨公如的位置？ 我答不到，真的捞不到、啊。 那哪个顶杜汶泽的位置呢？杜汶泽德欧阳振华啦， 哇，唔系啊，话两只 feel 嚟噶， 唔紧要，欧阳振 有种阿叔嘅 feel， 嗰时候杜汶泽压好多啊嘛， 咁唔紧要，欧阳振华扮乜似乜噶嘛， 都问题，我觉得系冇人顶到陈十三个位啊嘛，你明白啊？ 陈十三个位有嘅， 好难嘅，陈 十三 嚟 哥好恩嘅啫， 我知啊，佢信过添，佢嗰阵时候做漫画编剧啫嘛， 你喺无线写过咁嘅剧本，即系俾人一脚伸咗出门口啦， 同埋系亚洲先可以俾佢咁乱嚟，同埋咧。有个 point 就系嗰时候陈十三咧系为咗追阿万绮雯咧，好多剧情咧摆咗好多 message 落去嘅，系好癫嘅玩到。你要谂下一个恋爱中嘅男人，为咗追一个自己心仪嘅女性咧，就谷晒全身人嘅 energy 出嚟， 所以无以为继咯。 系啊，所以无以为继，去到第三辑嗰阵时候激过头，太过激进，好多人睇唔明。 第三辑拍得太难，因为特技系嘛，喺工业村揾条嘢吊住个人，又话唔知乜鬼嘢啦，乜乜嘢状态，跟住最搞笑。笠个假发，画两条箭纹喺块面嗰度，又话变咗型啦。 同埋嗰阵时候好似话换咗导演，连个编剧都唔顺，有少少内讧，所以有少少烂烂地啦。同埋佢条桥系行得太过前卫到连啲 fans 有少少系顶唔顺嘅。嗰阵时候嘅反应系咁咯吓。 又系嗰句咧，走得太前唔系一句好事嚟嘅。 系啊， 但系件嘢就真系得嘅，其实可以考虑下。卖版权找人重拍咯， 其实个版权已经卖咗噶啦， 咁大镬，但系冇人 拍。系啊系啊，好似系啊，萧定一佢哋嗰边都照样卖咗。其实佢早两年系谂过再出电影版，后屘唔知点样度唔掂咁啫嘛。 你揾边个顶啊？杨公如啫，可以， 即系佢可以。 我谂唔， 你买咗版权可以攞翻条桥，攞翻个题材，但系你揾唔翻嗰扎演员，你出得起钱，你揾唔齐啊嘛。 因为以前嗰班人实在太低成本高效益啊！我可以咁同你讲，你揾到一个顶到杨公如嘅，冇鬼 鬼用㗎，你而家搵返杨公寓顶杨公寓，但係份人工唔同咗嘛。 咪係囉，你搵到万绮雯顶万绮雯，但係一定高成本咗好多。 万绮雯可能唔高、啊、你搵杜汶泽就大镬啦。 杜汶泽你有钱佢都唔拍啦，而家 唔 到。 杜汶泽唔可以拍啊，大陆发行唔到。 就是咁解，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取决于商业嘅考虑。哎呀，讲得太远，点解又系变翻僵尸嘅咧？系啦，吓咁诶，佢嗰阵时候买动画啲眼光咧就非常之好啦，即系唔好讲到男儿当入樽诶咁后期啦，吓、啊、或者咧就讲翻嗰个点讲好啊？我谂耐少少啦，梦战士啊，山 T 女福星啊嗰、那个年代， 系第一套喺夜晚七点几八点播嘅卡通片， 系黄金时间嚟噶， 以前冇。人在那个时间播卡通片的， 是啊是啊是啊，龟精和即是刚刚红起的时候的漫画来 的，是啊，跟着山 T 女福星，又是正常人在那个年代哪个够胆买条山 T 女福星出来啊， 哈， 他本身那件事都已经是 2B 级的了， 是啊是啊， 跟着他的剧 穿三点式的、那个、女主角由头到尾穿三点式的、哦、 那件事在日本的时候已经是 2B 级的了，当年的日本、 啊、 你来到香港已经是 2B 级的边缘的了，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要接近 D 组的了， 是啊，哇，还要很歪咁着虎纹的靴，三点式一嘢飞扑埋嚟，飞扑 埋嚟啦，跟住咪住仲有啦，乱码佢又买埋啦， 系啊，乱码啦，乱码 cut 好多啦，播嗰阵时候 cut 硬啦，跟但系嗰时候好顶音咁样啦，宝贝如唱主题曲啦，真系， 哇，你咁都记得，真系唔知啊， 实在太攞胆啦，嗰只歌一定要登录嚟听。 嗯嗯， 跟住其实佢仲有好多好经典嘅蜡笔小新，佢竟然够胆买， 系啦，全部踩界嘅， 唔系踩界。你记唔记得嗰个时候陈志云好酸溜溜咁样，佢、啊、因为蜡笔小新太收得，佢特登去买咗文化传讯嗰套蜡笔小新一套漫画怼上去嗰个港管局， 嗯， 话嗰套嘢意识不良， 有冇做过？ 后屘俾人踢爆咗，系佢买唔到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啊嘛！ 哇，咁 P K 嘅嗰阵时候啊，大师吓 吓、 啊，哇呢啲我真系唔知道、啊，系 嗰、那个时候啊，但系蜡笔小新嗰个时候真系一个小新。应该嗰阵系九四九五年， 嗯 一出杀晒， 嗯，同埋咧，我想讲咧，仲有系新世纪福音战士，佢又系买翻嚟咧 ，cut 到体无完肤，佢都系照买照播嘅。 福音战士其实佢唔 cut 就可能有啲前途嘅，佢因为福音战士有个缺点嘅，就系、是、佢本身条片都系体无完肤噶啦。 佢系啊，冇错啊， 系本身条片其实都系一撅撅噶啦。 咁佢都係玩前衛啦，一來 跟住你仲俾佢 cut 一 cut 就更加體無完膚。 喂，大佬啲使徒俾人打到爆曬漿、流曬血，咁佢冇可能播出街噶嘛？ 觀點與角度啦。另外，凌波麗又出唔到街噶嘛？ 唔係咯，成日唔著衫啊嘛，喺度啊，神出鬼沒 咁 啊。 咁所以冇計咯，但係佢買 甩頭啊，大佬 買嘢 主角 買嘢的確係買得好。 係 以前啊。 夠膽買，佢可但買完係冇收市嘅，有時候係 點講咧？我就係唔明點解佢冇收市咯。 但佢又冇宣傳喎。 唔係喎，嗱講出嚟個個都有睇嘅喎。 係啊， 好多人都話有睇過嘅喎。 問題係嗰、那個老翻嘅年代，啲電視播之前我睇曬啦嘛。 唔係啊，你而家有陣時佢重播嗰啲嘢，我哋都會睇嘅喎。但係唔知點解就係收計唔到佢會有收市嘅喎，咁好嘢嘅喎。 嗯， 一点都冇啊，零收视啊！ 好啦，咁啊，今节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迫于无奈咧，都要开第三节啦，因为真系太多嘢需要回顾，好，翻嚟再讲。 第三節咁啊，翻到嚟頭先講咗好多亞洲乜都夠膽死買嘅動畫啦，嚇、 動畫啦，另外其實仲有亞洲先生啦，你 係啊啲綜藝節目啦， 你諗得到你都唔夠膽拍啦，係嘛？你拍得出都仲要有人嚟選呢、這個，其實有人去先至係神奇嘅事啊嘛，係咪？ 係啊，幾騎呢都有，直到上兩年咧都係新聞嚟噶嘛，唔知有啲火柴人咧，所以做香港先生。 你讲漏咗样嘢啊！女优选举啊！ 啊， 那个时候乜嘢啊？搵班妹妹仔嚟，即是艺员促成班之类嘅真人 show 啊！其实嗰个已经系真人 show 嚟噶啦！ 啊！呢个我冇睇喎，呢个后期啦。 蛇啊！啊，好似啊！ 哇，咁激噶，玩到 好系咪李以文？我唔记得啦。 哇，好不安、啊。 但是那套我是没看过的，但是那套就是话题性十足。 我知道他有套东西叫 AV 事务所，他就是直接去日本那里拍回那些纪录片。 讲开纪录片，其实呢又要讲以前去买片、你打开他的国际台好鬼多东西看的。 是啊是啊， 特别是我们神秘学的爱好者呢、他有很多古灵精怪的片、例如讲金字塔、讲 UFO、讲古代文明、佢已經係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嗰時候最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係最多嘅。佢嗰時候真係成條片唔知係同啲鬼佬電視台定邊度買？大佬嗰時候咁冷門嘅節目竟然都有得播。 即係佢總之咧有咩題材覺得幾得意，買翻嚟就買㗎啦。 幾得意又係嗰句啦，你可以話佢超前又得，話佢不負責任又得。總之你買咗有乜啊，懟咗上台食咗先。 簡單啲嚟講，佢收視都唔夠無線咁嚟㗎啦，不如做激啲啦，咁咪買啲。 但係佢嗰個時候嗰個乜嘢喎？你又要講翻佢個真係有好多古文明嘢睇㗎喎。而家冇曬。 系咯，而家佢都唔买啦嘛，系咁经典重温啦。 而家因为啲古文明嘢，可能以前系猪骨嚟嘅，即使无线或者乜嘢，就算会播都播唔得多。另外你要谂翻九十年代，你同人讲 UFO 好超前噶、我记得九十年代阿夏韶星话佢见过 UFO， 俾人当怪物咁睇佢噶。 系啊系啊， 而家阿猫阿狗都话见过 UFO 噶嘛。 即是好像你未见过 UFO 就不够潮咁咯。 是啊，即是可能而家嗰啲古文明嘢就唔猪骨嘛，所以佢唔够钱买。 我想讲啊，而家啲网台节目啊，即係超过成三四成都係讲呢啲神秘学啊古文明㗎啦，係咪 古文明神秘学咁样 多人留意嘛。 多人留意，但係讲嘅嘢新唔新鲜啊，见仁见智啦。有啲贴得冇乜面，唔係冇，係少囉。讲跟得贴的、我都有听他们的节目的、有很多都还在讲金字塔，死得啦。 这些咁基础的东西自己回维基找，不用这么闷。好啦，那就讲完动画，讲完这些这样的外购纪录片之外呢，我觉得另一个都是要重点讲讲的，就是他那些外购剧，即正如剛才那样说，即可以 很横珠格格。 是啊，横珠格格，即是打到无线趴在这里救和可救。 还有金超群开闸。 是啦，包青天。 包叉你是不是双包案啊，想当年的。是不是无线有包青天，阿士又有包青天，你想要哪个包青天？ 他好像找哪个来演包青天， 金超群 吗？无线是。是不是李修贤你是哪个啊？那时候。 不是，无线都是买回同一条包青天。 有买回同一条，但他自己又有拍过的，是有一个瘦版的包青天来的，很炯的，即是。 迪龙。 啊，迪龙是啦，是啦，是啦，迪龙，迪龙，迪龙。点解都唔明点解好似冇咩拉楞喎？揾佢演包青天系 冇人啊嘛， 系咯，冇人似啊嘛。 另外又系嗰句嗰、那个。 讲起包青天，我想讲，其实我记得八十年代咧系揾个卢海鹏扮包青天嘅，我记得喺《欢乐今宵》度播噶，系冇惊啊？ 卢海鹏扮包青天， 系我记得系有，我记得系有嘅，系有个旧好旧嘅版系包青天系拍过嘅无线，其实。 福星高照啊嘛，有一套叫做《武帝》嘅， 唔记得咗啦。总之，总之系 狄青同包青天嘅，我记得。 吓、啊，总之真系包青天做主角咁样样嘅咯。吓、啊，即系佢好似系咪话林伯恩亲自拣噶嘛？嗰个套剧系。 唔知啊，因为我对包青天其实冇乜兴趣嘅。因为另外其实嗰个包青天咧又好无聊嘅，因为你睇第一集同第五集就得嘅，中间嗰三集系唔使睇嘅。 问题是呢， 另外原来我们说看我们港澳地区播的五集已经是精华版来的了。 哎呀，我已经觉得拖得很慢了。 好像说原本条片不止那么短的。 仲长啲添嘅。 我江湖传闻话系。 哦。咁同埋咧，我想讲嗰、那个年代咧，包青天之所以咁受欢迎咧，系因为啲阿母啊，就想睇翻啲慢节奏嘅嘢，呢啲咁嘅台湾版嘅包青天咧，就啱晒佢个通咯。 嗱，其实包青天嗰个时候咧、又要讲翻啊呢个电视剧、最基本嘅原则系咩啊？壁女分明，庞太师一定系扑街噶啦，包青天一定系好噶啦，跟住阿皇上就一定系左右做人难噶啦， 展超一定大。大侠噶啦， 系啦， 好武功， 系啦，跟住五鼠就一定系乜嘢噶啦，正中有邪噶啦， 系啦， 系啦，其实呢个非常简单，另外个人一出嚟，你睇佢个衰样就知佢中定奸噶啦。 简单啲嚟讲，佢已经系设定晒角色系咁就咁，同蜡笔小新差唔多，成个古仔永远你都估到结局噶， 唔使谂咁多， 系啦， 你睇就得噶啦， 系啦。 嗰、那个时候乜嘢嘛？ 即系好人有恐怖报啊，嗰啲咧，永远都系啱噶嘛。 系佢嗰个时候好人好有恐怖系永远都系啱噶嘛，太过正能量咯，所以我唔系咁中意咯。 我嗰时候逼自己睇咗十几集噶，其实我好努力噶，但系我觉得原来系废嘅，顶唔顺。 另外我谂阿包先生，佢都冇谂过原来佢系破到咁多案噶，系咪？ 唉，真系啊，嗰、那个叫咩啊？金超群啊嘛，嗰、那个 金超群嘛， 那个演员系啊，跟住。就呢世唔使忧啦，拍咗一套之后，佢直头后屘系亚视请翻佢本人出嚟， 再跑埋亚视自己再俾钱， 系啊，但系好重不值嘅、啊，见到、真系 好似焦焦地、啊，因为已经玩烂咗、那个故仔， 烂到点咧？佢系可以咧，头同埋尾出包青天，中间咧系变成一个完全嘅武侠片嘅。我试过见过系直头有啲系拍到咁 啊， 系啊。 冇办法啦， 哇！但系佢打到咧掉晒威亚，爆晒山，爆晒石咁样样噶，好夸张噶，佢直头系真系当武侠片咁拍噶。有一轮系 讲紧爆晒山、爆晒石嘅武侠片咧，其实阿士你知唔知道有样嘢最超前系咩啊？ 系咩咧？ 佢拍过《中华英雄》噶。 系啊，哎呀，喐啲都两掌怼埋去，跟住就同你爆石咁样 嘅。国家敬办《中华英雄》啊，真系 都轮廓。你觉得点？ 轮廓收咗少少啦，但系冇人当年 O K 噶啦，但系 即系个样够漫画啊嘛，相对嚟讲系咪？ 唔系，但系嗰个时候，我觉得系佢先够胆拍咯， 吓 冇包袱啊嘛， 系啊，即系拍得衰拍得好都冇包袱啊嘛。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喺亚视嗰度咧搞创作咧，即使王晶之前嘅年代系好嘅，点解啊？都死硬噶啦， 乜都试咯。 即使好似绝症病人咁样，唔医啊死梗，医就可能唔使死。 系啦， 咁搞住先咯。 系啊，毒药都照怼俾个病人啦。 所以咪整咗咁多咁经典噶咯？记唔记得我来自潮州嗰啲啊？ 哇，真系正、啊！ 嗰个古仔其实好烂噶咋，真系烂到冇人有。 你俾我谂起某间超级市场。 啊、跟住飘零燕系嘛嗰个古仔， 系啊系啊系啊，做咩肥猫流浪记？ 跟住肥猫流浪记系啦、啊，最顶瘾，肥猫流浪记竟然拍得出啊佢、 啊！再见艳阳天而家都好红噶，真系好多人当经典噶。 再见艳阳天，我唔明点解啲人咁中意睇咯， 我睇唔到一集嘅都系一样。 啊，佢个古仔就唔系话唔得嘅。都好过而家啲革命剧噶啦，一定。 系，我真系冇睇，我讲唔到。啊，嗱，讲翻啲外购物剧啦，讲咗《还珠格格》同埋《包青天》之外咧，我有个其实真系会追，真系好中意睇嘅。我系觉得即系影视版啊，咁多个版本啊吓，改得最好睇嘅《三国演义》咧，就系、是、嗰阵时亚洲卖咗嚟。滚 滚长江东逝水。 哇，首歌好听啊，我觉得你。睇翻 叶振棠噶， 系叶振棠先唱到呢啲咁嘅歌。重点系你佢原本大陆版唱咧，系唱到好古代 feel， 好古代好慢， 系啦， 死咁嘅样。佢嗰只叫吟壮，系坚嘢嚟噶，冇乜几个人，冇乜边个几个识得咁吟出嚟嘅吟诗咁。 问题系我想讲宋朝嗰阵时候啲流行曲就系咁噶啦， 系啦， 即系你标准嘅宋词咧，唱翻出嚟咧就系大陆版嗰只。三国演义主题曲就是这样的 feel 的 三国演义那个时候又是成班人要看的、 啊、 不看睡不着、 因为 但是又是无限碌好像星期六有重播、 即当然他的轰炸式重播呢是真的很难顶 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自己轰死自己、啊、其实亚视最大的敌人就是亚视 就不停轰炸你重播 星期一到五的亚视最大的敌人就是星期六在黄金时段最大的敌人就是深夜时段 因为呢那个年代 中央电视台大陆拍嗰啲电视剧咧，佢真系会有晒几个大学教授坐喺度，要你唔可以删改历史，唔可以乱咁改啲文学名著， 已经系乱咁改噶啦。有人话火烧赤壁好似唔关诸葛亮事噶嘛？而家 唔系，因为咧你《三国志》嘅历史同《三国演义》嘅小说系两回事嚟嘅。咁佢系要求跟翻《三国演义》嘅小说咧去拍嘅。咁其实系 OK 嘅，即系佢会跟翻个。 其实成件事系 work 嘅。 唔系问题系问题，佢真系会将。小说呢而直到那个电视剧呢是会原汁原味和不会错，这件事其实很难做的，我想说。 另外其实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剪了的了，已经。 都是的，他真的 剪了的。他已经又要教讲一剪片班友仔其实掂的。 嗯。 他可以将精华得来又不会好角。 嗯。 不会好角眼不见那些，是吧，即使偷工减料这样。 嗯。同埋咧个速度咧系快咗少少，但系快得嚟咧，佢又唔会影响成个结构，即系因为个原本嘅版本真系好慢噶嘛。唔系重点系因为嗰套剧，我自己个人觉得又真系改得几好，因为咧到后来咧，央视再拍第二、第三次嗰啲《三国演义》嘅电视剧咧，已经系凭空创作啊，冇晒层次啊，更加唔好讲话历史考据啊，紧唔紧凑啊，演员演得好唔好呢啲冇嘅。以前央视拍嗰啲咩《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嗰啲，即我当其他嘢冇睇，即睇演员嗰啲演技咧，真系好鬼坚。 你唔使，你净系佢根本上一个古仔，佢真系武打场面跟到足噶，其实好多都 系啊， 系咪点样一刀锯落嚟，定还是大战三百个回合，佢真系。好多都是做翻足噶嘛，唔会好似呢头出征，嗰头话打赢翻嚟，中间唔见咗，因为兵马贵，知唔知啊？ 系啊，哇！但系佢真系一个 long shot 睇住只马点样 hold 住左跑完右，右跑完左， 右跑完左唔紧要，嗰两只马大将嗰两只马平啊，后边企喺度呐喊助威嗰啲，佢做到足嘛。 哇！佢直头系搵啲解放军喺后边噶嘛，大佬，即系你唔系话吓央视嗰个年代嘅央视啊，唔系嚟噶吓，你点耍得？喐咁多军人同你做 KFC 啊！ 另外又系嗰条片，我谂俾无线都唔会买嘅。 系啊系啊系啊！ 俾无线见到先都唔会买嘅。佢冇位播，因为 同埋佢摆，仲要系懒，系好有教育意义，揾阿冯两老解翻啊！呢一集点解会咁？ 冯两老先生咧，嗰个时候又系好经典。 系啊， 但系好似已经先游咗啦，系嘛？ 冇错，都已经先游咗啦。咁啊，所以 嗰个时候。看三角一定要看冯两老，识看的一定要看埋， 是有解读嘛，因为你 解读 你预咗俾小学生都要看得明白嘛，有人解埋嘛。 冯两老先生当年就是看完他觉得很正能量的，不理你那集什么剧情，看完都觉得很正能量 的。好像真的识这样 的。真的袋了钱落我的袋子的。 然后他下半世都是靠，即是怎样，都是不停做讲座讲三角的嘛，好像变无啦啦变成专家这样，很搞笑的嘛。 是啊，不是，但我想知道冯两老份脑那份稿不知道是不是冯两老先生自己写的。 老实说，其实这类这样的三个演义那些历史考究呢，真的很容易找的，图书馆大把，你将十本炒埋一本就很厉害的。咁當然啦，你要花啲時間啊，做啲資料搜集咁樣啦。嗰個年代資訊未咁發達咧， 係啦。但點解要提一提？ 好專家噶啦，已經 要提一提馮兩老咧，因為其實亞視都唔係齋買嘅，佢都有付出嘅，起碼揾咗阿馮兩老嗰啲走嚟搞搞震。 係啦，即係佢嘅創意就係會揾條友。 嗱，又係嗰句，你條友買版嗰、那個買片嗰個買得超前， 係啦。 跟住負責剪片嗰個剪得好睇， 係啦。 跟住個編劇。哎，死火啦！剪完片又唔够长，搵多个人走嚟倾下计啦。 系啦，但系 搵咗阿冯生过嚟，咁成件事就 perfect 晒啦。 系有人解读埋，即系呢啲咁嘅桥咧，以前即系香港唔会做，或者系电视史上好少有。但系摆咗落去之后咧，成件事舒服晒。 其实唔系，其实咧有嘅，但系唔系电视，系、以前说书。其实啊，冯两老先生就系一个说书人，佢就系将说书呢件嘢摆咗上电视啊嘛。我说完你先睇， 好似话以前啊，五六十年代西片就有条友洞喺度，喺职场传译噶嘛，即系估就系咁嘅 feel 啦，就系。 然之后仲有啦，其实唔好话呢啲啦，日剧啦， 系日剧啊， 日剧啦，嗰个时候 咩同一屋根下咩，谂下先，唔系叫做咩话？ 圣 诞 金货 系啦， 等你说爱我 系啊， 悠长假期。 悠長 假期，悠長假期好似唔係， 唔係係無線嘅。 跟住我最中意嗰個正義必勝啦，新仔叻女啦。 我想知道嗰個咩東京我的故事係無線定係亞洲係咪無線嘅？ 好似亞視啦，東京我的故事唔知。但是最经典应该是他夠膽播《没有家的女孩》 嗯，是啊是啊， 那个时候那个故事其实是很踩界的，在日本都那个年代他竟然夠膽足本播， 有萝莉 feel 的，真 的不是萝莉 feel 的，大佬又是那句是吗，如果你可怜我就给钱我啦，这样 结果那时候是这样嗌的，这个对白的嘛，女主角 日集集都是这样嗌的，跟着只狗叫阿来定阿财，不记鬼记 吃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喂大佬，你整个日本这么多剧你不一定要播那套，是吗，虽然安达有实那个时候很红，问题是你夠膽买，老闆真的夠膽播的， 咁咪弱石亂投乜 Q 都播㗎嘛。 係啊， 時間又咁多，仲無限 room 已經。 佢可能諗住播咗都未必有人睇。 係啊， 有人鬧好過冇人鬧囉。所以有啲比較踩界嘅嘢佢會做囉。 係係啊，睇得好開心㗎。其實仲有一個我覺得臨尾都要講㗎，就係亞視嘅新聞。曾經呢亞視嘅新聞呢係好睇過無線嘅新聞。呢個一個 point 啦，然之後咧，嗰個年代嘅新聞自由比較寬鬆一啲嘅，同埋咧嗰啲國際新聞咧係好睇過無線嘅嗰陣時候，佢好多世界上面比較奇呢啲偏門一啲嘅消息咧，佢都去新聞裏邊嘅噃。 其實有嘅，有個原來嗰陣時候睇過話，有個世界新聞台定乜鬼嘢，乜嘢都有得，佢哋都係個剪落嚟嘅。 就係咁解啦， 夠膽剪噶，嗰下好嘢係嘛？ 夠膽剪，夠膽拖長，夠膽無啦啦揾何守信、朱慧珊報新聞，即係佢係咁樣試咯。然之後你會搞到個新聞節目咧係豐富啲嘅內容啦。 豐富啲嘅內容，另外其實嗱講緊以前咧，黃先生之前嘅年代咧。你不要说他们乱交叉那么来，他肯乱交叉那么来，其实即使有做到东 西，创新嘛， 是创新，你成日闹何守信，大佬，即使你有人闹何守信，起码都有人知道你的存在啊， 不是咯， 最怕你说何守信上了没人知道，那就大电视了， 是啦，那至少动了何守信之后，那些人就转台看看你怎么报新闻先，是 啊，不是就算不看都不要紧，起码知道嘛，大佬。其实亚视最惨的就是有阵时闹成日被人闹，收视永远都不高。 咁当然啦，到后尾嚟讲呢，佢嗰个新闻台呢都系 河蟹咗啦。 系越嚟越河蟹啦，越嚟越窄咁样啦。因为以前佢哋两个台嗰啲新闻部系会斗㗎嘛。因为做电视呢，你除咗话嗰啲劇集斗拍之外呢，嗱啲劇集可以斗题材，可以斗钱。咁但系新闻呢系斗专业㗎嘛。系 斗专业斗勤力。 斗 资源， 斗收料嘛， 斗收料，另外收到料斗快到嘛， 即是已经不是关乎钱的问题，而是整个里面他们的核心精神会是怎样，斗智会是怎样，斗这些的嘛， 斗智斗力咯， 是啊，那亚洲是一轮是赢过无线的，真的这个没得好讲的，当然啦，驱往矣啦，现在这个教训就是呢，如果个老细揀错了，买错了给人之后呢，你就算呢间公司系好定系唔好咧，最尾都系 P K 收场嘅。 记唔记得阿黄生嗰个时候曾经做咗十零日嘅 C E O， 吓， 佢都系话亚视系要做新闻噶嘛，咁咪衰咗咯。 佢系做亚洲嘅 C N N 啊嘛，佢话要， 唔系做 C C A T V 啊嘛，系做。你做亚洲的 CNN 嘛， 但而家系变咗 DisATV 咯，就系、是、因为有人就系叫执笠咧，特登做咗个网页耻笑佢咧，将 DisAV 咧就改做 DisATV， 直头真系成个网站都做咗出嚟。 冇办法咧，其实亚视你话佢衰又唔系，佢真系好创新。我觉得冇佢喺度，无线会更加烂。 是啊，咁嚟讲我好担心紧啦，佢嘅前程，即系究竟会唔会真系可以播到下年嘅四月？我好诚意 得啦，但系我惊轮到无线，迟啲套剧开嘅时候有 BBQ， 套剧中场有 BBQ， 日日 BBQ 啊，大镬，冇对手啦，而家无敌是最寂寞。 系咯，唔系跳起耶就 BBQ 啲节目嗰、那个结局吓，咁啊去到中段咧，永远都系三四角恋爱，跟住咧永远都系啊 C driver 上网大发啦。 跟住手機調轉用啦，跟住古裝劇講英文啦咁啦嚇。咁我諗以後大家都係要睇呢啲嘅啦。咁所以咧，電視啊睇少啲，網台聽多啲，咁啊報仇澳門街，我覺得冇錯噶啦。 我之前都已經開始嘅時候講咗啦，就係、是。電視你買電視俾人鬧噶啦，其實而家電視冇人睇噶。 咪係咯，買多個 iPad 都好過啦。再唔係，唉，買多部手機愛嚟煲劇都得噶啦，係咪先？時代都唔同咗啦。 時代唔同咗，其實講出咗一個真理咧，就係電視越嚟越難做。 嗯。 另外，其實而家無線都好拗頭噶。 其實我而家睇無線，我覺得係無線已經亞視化咗好多噶。 亞視化唔係一個問題啊，即是如果你當做生意嚟計。冇咗亞視呢個對手墊底嘅話，做乜都係錯嘅喎，變咗。 咁但係佢做乜都有人睇啊嘛，佢會覺得。 唔知呢個慣性收視可以慣多幾耐啊嘛。 嗯，所以電視都係淘汰嘅啦。咁我哋咧都係啊聽翻網台節目好過啦，而家唔興嘅啦。 唔 係 電視淘汰唔緊要，其實可以請我哋做顧問嘅。我哋收費好低嘅啫，幫你度條好橋。 係啦，話曬我哋有咁多年嘅煲電視經驗。好啦，咁啊爆曬棚嘅三節亞視回顧巡禮特輯就此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咁啊同大家啊嚟咗一次回顧，咁啊都真係唉好傷感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多集體回憶嘅電視台，咁啊釘個蓋啦。 其實唔傷感嘅，不過估唔到佢真係釘蓋咁解啫。 係個個覺得而家都唔釘㗎啦。 嗱，其實超少少事啦。 係啊係啊。 點解亞視呢單嘢咁多網台講完，我哋都未講咧？ 嗯， 其實我哋從來都冇諗過佢會執笠嘅。啊，從來你見以前啲人咧講亞視咧，都係講啲政治陰謀啊，究竟係邊個買咗啊？又話政治免死金牌啊？又話 CCTV 化唔 CCTV 化咁樣。 嗯， 但係估唔到佢真係 certify 咗。 原來要死就係要死的。 要死，所以 你幾愛國都係冇用。係 啊，所以焗住出個回顧啦。 係啦，好啦，好，今次講到咁多出曬事啦，好，下次再傾過，唔該曬，拜拜。 拜拜。